百威广播新秀全力以赴为梦发声，还有神秘的机器人主播同台竞技， 新声音新力量带给您全新的听觉体验。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的声音， 北京体育广播， 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我是美朝集团董事长张晶， 我是华日家具的周轩， 我是叶之峰企业董事长张军， 我是国华首饰总经理王英，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方华， 他是来自于北京七彩云南商贸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董力，大家欢迎您的到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携手合作伙伴诚意奉献 RBC 精英会。 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这一期的 RBC 精英会，我是主持人方华。首先为大家公布一下上周的获奖名单，上周日获奖的是132尾号3268和131尾号8748的两位朋友，你们获得的是由建行提供的自来水品一支，恭喜你们。接下来为大家公布的是本期节目的有奖互动问题，我们的问题呢就是完美星焰有多少切面，答案呢也会出现在我们节目当中，请您仔细来收听。然后呢，您可以关注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的微信公众号，然后把您的答案呢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有四份奖品送给大家，奖品呢就是公主镜一个，先预祝您能够获奖。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本期节目的嘉宾，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国华商场的副总经理庞飞。你好庞总，欢迎来做客节目。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现在是四月份了哈，是春光正好的时候，大家脱下了厚厚的外套，穿上了薄外套，然后自己原来所戴的那些啊心仪的首饰也都能够露出来了，是吧？ 没错没错没错，因为现在很暖和了嘛，所以现在随处可见的大家都穿短袖穿裙子了。 嗯， 我觉得在清爽的同时，大家呢也在秀一秀咱们自己的首饰，对吧？ 是啊，所以说在四月份国华有没有新的产品推出呢？可以介绍给我们大家。 其实每年的这个年初啊，上半年四五月份都是新人买钻石的一个高峰。一般呢都会在自己婚礼之前呀，提前把这个钻石选购好。 对，一般五一开始是结婚的高潮了哈。 对对对，而且呢，我们按这个12个月来说，四月份它对应的生辰时其实呢就是钻石。 啊，四月份是钻石月。 对，钻石月。那么相对应的，每年的四月份国华首饰呢都会举办钻石推展的活动，展示一些高工艺高性价比的钻石，供广大消费者选购。 那今年四月份我们推出的是哪些新品呢？ 今年四月份我们这回推出的新品跟今天的这个问题有关系 啊，息息相关，大家要仔细听。 息息相关。钻石呢其实大家都知道啊，它购买的时候呢或者是评价的时候，它有一个4C 标准。 对 啊，4C 呢就是简单跟大家说一下，重量、切工、颜色以及它的净度。其实不用特别专业，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就比如前两天吧，一个这个年轻的女士的顾客就跟我们说，说我呢其实就喜欢闪一些的。 这个亮闪闪的是吧，钻石我们胸上练出来一定是哦把眼睛闪瞎了。 对，因为有一些顾客他可能不是很专业，那么他可能就评价说我有一个朋友，我们隔着好几米我就看他手上戴那个钻石，哎呀闪呀闪呀很好看。所以给我们提的要求呢就是帮我挑选一颗够闪的就可以了。 星光闪耀哈。 对对对。其实钻石闪呢也就是我们专业性来说就是火彩够好。好的切工呢能够最完美的呈现出钻石的火彩。一般我们见到的这个钻石啊都是57到58个切面的。也有呢商家推出了88个切面，这已经是很高的工艺水平了。像现在80后啊90后 已经成为咱们现在消费的主力了。 嗯， 珠宝首饰的个性化也逐渐成为了一种热潮，就是说我想戴的东西啊，我想买的东西，我用的要跟大家不一样， 嗯， 能够与众不同。所以本次呢，钻石月国花首饰推出了一个钻石系列，叫做完美星焰。 完美星焰， 完美星焰， 这个星就是星星的星，焰是火焰的焰， 没错。那么完美星焰系列的钻石，它的切工达到了现在钻石行业最高的工艺水准。 嗯，那有多少个切面呢？ 已经到了三位数。 三位数。 对，121个切面。 121个切面，刚才您讲到88个切面的时候已经很不错了，是吧？ 对。 那121个切面，我想这个钻石得有多亮，因为我们知道钻石让它闪亮亮，叫切面多，反射面多，当然它就闪亮亮了，是吧？ 没错没错。 嗯。 也就是说完美星焰系列这121个切面呢，比普通钻石的这个57个切面整整多出了64个切面。 嗯 啊，也就是说可以使更多的这个光芒能够进入到钻石的内部。 嗯， 相当于钻石多了64个闪光点。所以说这种特殊的工艺，而且它有这么多的切面，完全可以满足现在消费者，年轻消费者的这些需求。 嗯，真的像一颗闪亮的星星一样，是吧？ 对。 啊、哦，为什么叫完美星焰哈？是因为确实它是像发着火焰般光芒的一颗星星一样，是吧？ 非常对。 嗯， 因为完美星焰嘛，其实刚才后两个字星焰呢，其实完全可以通过这个切面，我们来进行表达。 嗯， 那么到底有多完美呢？ 嗯， 其实完美星焰呀、啊，是出自这个比利时著名的钻石切割设计师之手。 嗯， 可以说是比利时顶级的钻石匠人，在比利时能够切出完美星焰的匠人不到10个人。 我想这确实顶级高手了哈。 对对对， 120多个切面呀、啊，我们想想，一颗钻石上，那的这个切工真的技艺非常棒了。 对，就是因为能够达到这种技艺的匠人很少很少， 嗯， 这也就注定了它的产量非常的低， 稀少， 对，弥足珍贵。 那像完美星焰这么难得，这么少，那一般都会做成什么样的饰品呢？那这次国华又有多少件这样的饰品来呈现给我们？ 跟大家说，它的产量很少，可能不太好形容， 嗯， 但是我们可以用产量来说。那么完美星焰全球最大的年产量，一年只能做出3000克。 一年才3000克，而且是全球。 对的，一年只能做出3000克。那么本次国花首饰钻石的推展月，这回我们呢展示了20颗钻戒。 哦，20个钻戒。 对，20颗完美星焰系列的钻石戒指。 这已经很难得了，因为你全球才3000个，国花这次就20个。 所以呢，感兴趣的朋友们呢，可以在4月份或者是5月份来我们这儿欣赏一下。如果有需求的话呢，也可以进行购买。 对，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了。就是我们没有这个财力去买的话，我们去看一看，我觉得也是挺难得的。因为必定是全球限量3000颗呀，是吧？ 对，就是完全可以满足咱们年轻人一些特殊的需求，而且完全可以说与众不同。 哎，那我悄悄地问一下，价位是不是比普通的要高出很多呢？ 其实没有高出太多。 嗯， 因为它毕竟没有达到克拉以上。 嗯， 所以说基本上是从30分到70分。 嗯， 价位来说还是可以接受的。 哦，因为确实哈，我们这个钻石的这个价位的这个决定，不单单只是它的这个切工的问题，还有它的大小、重量的问题嘛，是吧？ 没错，没错。 哦，这是我们的完美星焰系列，但不管如何，我觉得我们去可以看看那颗闪耀的星星。 嗯， 那除了这个完美星焰系列，还有哪些？ 这回推展月呢，我们同样还推出了一个系列， 嗯， 叫做时光系列。 时光系列， 对， 嗯， 为什么叫做时光系列呢？就是这个钻戒的设计灵感，其实它呢预留了60颗钻石镶嵌的位置。 哦， 在戒指的两侧。 嗯， 那么镶嵌位置呢采用这种跟胶片一样菱格的设计。 嗯， 就跟这个放映机一样。 嗯嗯， 而且购买了时光系列钻戒的这些顾客朋友们， 嗯， 每年呢我们可以免费赠送镶嵌一颗钻石。 哦，一年 镶 一颗。 没错没错。 哦，为啥叫时光系列？这下我们大家明白了哈，它是你时间的记录，一年一颗， 可以成为咱们生活中记录一些美好的一些回忆。 嗯，一共是预留了多少位置？刚才您说 60颗。 预留了60颗的位置，那至少说你可以镶60年。 没问题。 一年相一颗嘛，是吧？ 对。 我觉得太有意思了。比如说这个哈，两个人结婚的时候，我们买了一个时光系列的这样的这个钻戒，每到结婚纪念日的时候，我们就过来相一颗。 嗯， 哦，一到我们金婚的时候，你看我们镶了50颗，然后我们钻石婚的时候镶了60颗。 没错没错。 哦，特别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我觉得。 对，就可以记录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而且每一颗钻代表的其实上就是共同携手的一年。 对呀， 啊，回忆出很多美好的事情。 就是时间的记录嘛。 而且这回配合这个钻石月， 嗯， 我们同样呢开展了一些活动。 嗯 啊，比如说买钻石送红酒。 嗯。 买克拉钻送黄金， 嗯， 买裸钻送千元礼券的活动，这个还是比较实惠的，能够帮咱们消费者节省一部分费用， 嗯， 欢迎广大消费者前来选购。 嗯，这个是我们钻石月关于钻石的一些新的系列，还有一些优惠的活动哈。 嗯，是的。嗯， 那么其实在国画商场来讲啊，不仅是这个钻石非常有特色，那我们的这个黄金饰品更是有特色，是吧？ 对。 嗯，据说现在有古法黄金。 是啊。 这古法黄金指的是什么呢？ 其实就跟刚才主持人说的似的，不仅仅只有钻石才能够代表这些个性化呀，或者是时尚感。 嗯。 那么近期呢，又刮起了一阵这个复古风。 嗯。 将传统的工艺、传统的文化结合工匠们的手艺，凝结出的一些文创产品和古法产品，像国华这回推出的古法黄金，无论是摆件还是首饰，从设计上就很特别，很有匠心，从工艺上来说呢很精致。 嗯， 而且它没有那些打磨呀抛光的痕迹，没有毛刺，没有接头，没有焊点，完全呢是参照古法打造出来的。 嗯，其实我看到一些哈，现在我们的黄金饰品真的像工艺品一样，特别特别的漂亮，设计感也非常的强。 对对对， 嗯， 这回古法黄金的设计理念其实就是本着大道至简的一个原则。 嗯， 因为像原来古工艺的手法，它可能没有现在的这些机器那么的先进。 嗯， 所以它可能它这个表面上的一些工艺就做得很 简单， 很简洁。 嗯， 对，会用一些普通的浇铸啊、锻打呀、雕刻、打磨这些手法。而且它要比普通的黄金饰品消耗的人工啊、物料啊都更加的多。 嗯， 因为每一件都需要这个工匠们精雕细琢，而且它表面啊用了一种磨砂的这种工艺， 嗯， 造成了一种哑光的效果， 嗯， 所以看的就是很有韵味。 所以现在其实很多的这种黄金的饰品哈，更有中国元素在里边，是吧？更有中国传统的那个文化味在里边。 哎，主持人说的非常对。 有的就是你看着特别简单，特别素的东西，但是你就是觉得它大气典雅。 对， 嗯， 其实这就是结合了一个咱们说中国人的一个传统理念， 嗯， 然后有一些咱们传统的文化，同时把这些文化附加在了这件商品里，使商品呢使这个古法黄金变得更加富有故事性， 嗯， 更加有传承的感觉。 对， 而且它这个古法黄金器型做得很饱满， 嗯， 造型很古朴，很有韵味， 嗯， 所以像一些这个比较喜欢这种有文化感的或者是简约风格的这些顾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嗯，确实，这个黄金我觉得它带的那种文化的韵味，还有沉淀下来的那种时间的感觉，就比其他的这个饰品好像是更浓一点哈。 嗯，没错。 给我们介绍了这么多好东西啊，那五一有什么活动没有？ 每年五一也是咱们一个大节， 嗯， 对吧？每年五月份呢，同时也是国画首饰的金致服务月。 嗯， 这回安排是从4月29日至5月1日，国画首饰将会开展换新的优惠活动。 嗯，又开始换新了。嗯， 对对对，因为天气暖和了嘛，大家会把首饰都带出来，有一些比如需要清洗呀， 嗯， 有需要换新呀等等，这些我们都是提供这个服务的。 嗯， 比如包括大家需要清洗、保养、维修、鉴定等等一系列的，都是提供免费的服务。 嗯，好，这个是我们的金致服务月。 啊，对的， 从4月29号到5月1号，就我们放假这3天的时间。 您现在收听的是新闻广播城市广播共同播出的 RBC 精英会。新闻广播首播时间每周六日15:25，城市广播播出时间每周六日19:30。参与节目，请关注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的公众微信号。 那现在呢，其实五一期间更多的人可能是趁着这小假去出游，是吧？而且也现在有些人也喜欢在这些珠宝还有原石的这种出产地，好像是更愿意在那个地方买。比如说去南非的话，愿意啊，在南非那买个钻石吧，是不是那儿的钻石更好啊？去云南的话，那再买个翡翠啊，那儿的翡翠更多呀，是不是价钱更便宜，质量更好呢？是吧？大家都有这样的心理，但实际上是这样吗？ 其实，我觉得还真是这样。 嗯， 首先第一呢，的确现在，尤其到这个假期长一点，比如三天以上，的确很多咱们的朋友都会出去，甭管是短程的呀，或者是出国，去游玩。那么难免肯定会到一些这个出产的，甭管是这个云南呀、缅甸呀，或者是刚才主持人说的一些南非， 还斯里兰卡， 对，斯里兰卡去这些地儿进行玩。而且你说你去玩吧，不买一些当地所谓的这个特产，他也觉得说心里白来一趟。 是啊，他们当地特产，它就是钻石、翡翠、宝石什么的。 对，因为我呢也是从事这么多年从事珠宝行业，所以很多朋友啊，比如像这个五一、十一，玩回来呢，都会跟我聊，或者说，显摆一下 啊，嘚瑟一下， 对对对对对， 看我啊， 显摆一下，那个买回来的各种这些饰品，其中有一些呢，的确非常非常的不错，可以说在咱们国内呢不是很常见，但是在那边的话也能挑到品质非常不错的，因为毕竟那块离源头很近，但也有一些呢有一些小问题，所以正好今天聊到这儿了，也这块呢给大家说一两个小故事。咱们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我的一朋友呢刚从泰国回来，在这个旅行社呀安排的这个珠宝店花了10000块钱买了一颗蓝宝石。首先第一，他也有眼缘，第二也可能没经住这个营业员的这个 忽悠吧， 对，推销结果回来以后呢看着不大对，然后检测了一下是合成的，对，它其实不是一个天然的蓝宝石。这个朋友他花了10000块，结果回来检测了是合成的，那么等于这个实际价值那就缩水了几十倍， 其实没有什么价值了，就是是吧？ 对，但这个故事没有完，因为这个朋友怎么说呢？因为他比较心细，他当时呢留好了这个所有相关的票据，所以说事后呢联系这个旅行社，大概用了2个月的时间，把这个钱呢追回来了， 退回来。哎呦， 对对对， 这说明他真是还是有这个就是保护自己权益的消费者权益的这样的意识，他要把这个各种票据保留下来了， 对对对， 才能把他的这个损失给追讨回来哈。 没错。 但是如果说我们稍微粗心点的朋友票据不足的话，那你这个损失可就真的是造成了，很难追回了。另外我觉得大家去外边淘这些珠宝首饰吧，就像您说的，确实有些人能淘回来很多好东西哈，性价比又比较高，又比较新鲜的，比如样式比较别致的这样的东西哈，但是前提我觉得是你得有这方面的知识和眼光，你真的是看得准，这没有问题。但如果是我们不是这方面的专业人士，没有那么丰富的经验的话，我觉得建议大家还真是要少买吧。但可能有人，那我还是想买，那怎么办？我们就是对于普通的这种消费者来讲，这种专业的知识又没有那么多的话，我们怎么样保证我们到外面去买东西的时候，我们买回来的是真东西？ 对，其实呢，怎么说，一个人要有了好奇心，说我不让我去，不让我买，可能拦也拦不住，心里吧很痒痒。 对， 就跟咱们刚才说的，最近呢，像这个云南、缅甸、泰国、斯里兰卡，包括南非等等这些地儿去的朋友很多很多，而且刚才我也说了，买回来的东西也不少，有的是不错，但呢也出现过在原产地买的价格反而比国内高，品质呢可能不太好，甚至刚才说的不是天然宝石这种事儿，所以呢因为亲身发生在我身边朋友身上的事儿嘛，刚才这个故事给大家提俩建议，如果在咱们出游期间游玩期间真的碰到了自己的喜欢的这个宝石，那也就是说咱们常说的有眼缘，真碰上了，真把控不住了，那么一定要保存好当时咱们所对应的这些小票啊、消费单据、证书，以免日后出现问题，咱们也得有一个凭据啊。 对，票据、证书这两样都非常关键。 对对对， 然后一点呢，就是一定要会看证书。 嗯， 因为其实咱们很多消费者，大多数消费者他可能、不是很专业。 嗯， 其实证书是非常好的一个辅助你看这件宝石或者玉石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辅助的工具。 嗯， 那么所以这块呢，也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 嗯， 有一个朋友啊，之前就跟我说，说我买这个戒指的时候啊。我看呀，他有证书， 嗯， 他只关心有没有， 嗯， 他问人家说有证书，包装呢也很精美，那么我就买了。其实啊，现在能够出具证书的这个鉴定的检测机构啊很多， 嗯， 消费者呢可能并不知道啊，那么我这个证书出具的这个地儿是不是够权威？ 嗯， 其实我们拿到这个证书，首先先看看照片跟实物一不一样。 嗯，对。它因为证书上都有那个照片的， 对， 嗯、 包括形状啊、嗯、颜色呀、重量啊等等。 嗯，一个是先看证书上的这个照片和实物是不是一致的。 对，然后咱们可能平时顾客啊没太注意发现、 嗯， 其实这个证书啊全部权威，其实还有几个简单的小标志。 嗯， 就在咱们证书的右上角。 右上角。 一般鉴定证书右上角呢会标着，比如说 CMA。 CMA， 嗯， 对 ，CMA， 它的意思呢就是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的标志。 哦，这个是对于你这个出具证书的这个单位的一个认证，是吧？ 没错，没错。 嗯、 然后第二个标志呢是 CAL。 CAL， 嗯， 对 ，CAL 的意思呢就是质量监督检验机构认证的符号。 嗯。 那么第三个标志呢就是 CNAS。 CNAS。 对、CNAS 的意思就是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的标志。 哦， 也就是说如果这个证书右上角这三个标志都有，那么可以说它这个鉴定的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是相对更加权威的。 就是说你可以放心的买，至少是吧？ 对， 它首先保证这个东西和你这个证书上的是没有问题的，是吧？ 对对对。 至于价格的问题，您可以再跟他谈，是吧？ 对 对， 对。 这不涉及到价格的问题，只涉及到商品质量的问题哈。 对，而且跟正常票据一样、 嗯、 那么最后这个鉴定证书上有没有咱们这个相关机构、鉴定机构的防伪的印章？ 嗯。 啊，而且必须会至少有两位以上的鉴定师会在上面签字。 啊，还有鉴定师的签字得。 对对对。 嗯，一般都手写签字哈。 对，而且现在咱们说这个工具通讯发达了， 嗯， 在所有的鉴定证书上它都会有编号， 哦， 或者说有这个条码， 嗯， 咱们可以直接通过它上面标的网站， 嗯， 输入编号就可以查到， 去查询一下， 对，是否是真的证书，是不是对应上的。 嗯， 那么更先进的刚才我说了有条码，那可能拿手机一扫， 嗯， 信息就都出来了。 那就是说我们大家再去购买这个珠宝首饰的时候一定要看这个证书，看证书看什么？第一要看这上面的照片上的实物和你所拿的实物是不是一致的哈、 嗯、 另外呢你要看好三个标志，在右上角有三个小标志，一个标志呢是 CMA， 一个呢是 CAL， 还有一个呢是 CNAS， 就这三个标志如果都有的话，那么就可以确保这个证书没有问题哈。那我们有时候会看到哈，这个鉴定证书上有某某机构这样的章，这个章我们能把它作为这个评判的条件吗？或者是标准吗？ 这个不一定。 那这个其实有这个章倒不一定说这个机构就是权威的，我们最重要就看这三个标志。 对， 嗯， 因为刚才说其实证书呢是大家辅助大家一个购买商品的一个工具， 嗯， 更多的呢还是说这件商品我能看上， 嗯， 而且最起码咱们购买商品的这个地儿比较正规 啊、哦。那如果说，哎呀，我一看他那个章写的，哦，某某某玉石鉴定机构，甚至以国字头的啊，那但是他没有那三个标志，那这样的证书我能信吗？ 个人建议还是不要太信。 嗯。 而且，如果要是在正规地方购买的话， 嗯， 那么他的证书就应该有这几个标志， 三个标志， 对 啊。所以说，没有这个三个标志，你别看他那章写的多么大的一个名头，那也不见得这个机构是怎么样，是不是有资质，是吧？ 嗯，对 啊。好，这是个窍门，大家一定要记好哈。另外呢，今年315的时候好像也曝光了一些珠宝商家的套路，是吧？ 对对对，其实我们这个行业真正能够上到315晚会的真的很少很少。 嗯， 所以这回等于315呢专门出了一个珠宝行业里的一个我们所谓的这个套路。 嗯 啊，所以这块我们也很重视，也专门去了解了一下。 这一了解呢，好家伙，生活中啊好几个朋友，好几个朋友的母亲啊，也都碰见过这样的问题。 你们都觉得很吃惊了，那我们来觉得那就是更吃惊了哈。 对，其实他呀就是利用了一个咱们老百姓，比如说稍微爱占点便宜啊这种，然后同时呢，比如说像他这个套路里吧，就是让你购物完了以后有一个抽奖，或者说直接让你抽个一等奖，啊，这个奖品呢，比如说价值2000块钱的一个抵用券，或者说直接是免费挑选一个金镶鱼的吊坠等等，这些基本上就是不让你花钱的意思。然后咱们这个朋友来到了这个柜台上呢，挑选完了以后，最后呢被告知说需要补一个差价或者是一个鉴定费用，这个费用基本上得到几百或者上千了。 这是套路之一。 对，那问题说最后出在哪儿呢？因为他可能最后选到的这件商品价值可能才几十块钱。 对，他告诉你值2000，可能真的是几十块钱，但是你花了几百块钱的鉴定费或者是补了一个差价，那就价钱远远高于他了，是吧？ 对，这个事件的套路呢，其实就是用低品质标高价，商家呢可以说规避了产品的质量的法律责任，获取高额利润，像他这说的这个和田玉的啊，和田金镶玉的这个挂件里边这个玉其实是真玉，金也是真金，不过不值这么多钱。 对， 和田玉其实它品质啊还是分高低的，而且像咱们平时说的和田玉，不是说这个玉就是新疆和田出产的，和田这俩字呢其实不代表地域属性，其实现在规定了，只要是这个含有透闪石成分的软玉，都可以叫做和田玉，所以这块呢就比较泛泛。它里边所谓的金呢，其实就是薄薄一层金箔，价值呢也基本可以忽略不计了。 所以说这个东西啊，还是那句话，天上没有掉馅饼的事情，是吧？ 对对对， 如果真的是人家2000块钱免费送的话，您想想您才买了多少钱的东西呢，是吧？ 对，所以这些中了大奖的顾客呢，最后反而花了冤枉钱。 对对对，我觉得您讲的这件事情特别的好，就是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很多人提了个醒，因为像这种方式方法在很多商场里或一些机构里他都会用啊，用这种套路，但是说给大家提个醒，以后再遇到这种套路的时候啊，您就要警惕一下了哈。 对， 珠 宝首饰一般价格呢都不菲，属于贵重物品，想要买到这个真品正品，最好还是在正规的渠道购买。 对 啊，比如正规的百货商场或者专卖店，都是不错的选择。 对，这个是一定有保障的，是吧？ 对对对，而且除了正规的购买渠道，那么珠宝首饰的品牌那也很重要。 对， 一般而言呢，知名的品牌不仅质量有保证，那么售后服务也相对更好。这也是很多顾客最后选择国画首饰的原因。 因为有的时候哈，你选择了品牌，就选择了质量，选择了售后服务，是有一种保障的。好，谢谢庞总来做客节目。最后为大家播出一条资讯。近日由国院委主办的2018燕窝行业年会新闻发布会在北京梅地亚中心召开。作为中国燕窝市场的标杆，由刘嘉玲代言的燕之屋产品深入人心。近日个别媒体对燕之屋产生不实报道，指责其营养价值不高，而实际上中国的燕窝行业质量等级国家标准是燕之屋牵头制定的。燕之屋晚宴的生产过程科学严谨，为了完整的保留燕盏条状，不破坏燕窝的最佳口感，由800名挑毛女工纯手工挑毛，还拥有 CNAS 国家级实验室认可，是国内唯一具备该资质的企业，保证产品品质。燕之屋不忘初心，将不定期组织客户前往厦门总部进行参观考察，回馈广大客户的信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 徜徉四季书海，邂逅书香盛宴，第八届北京阅读季期待您的参与。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19个